Ecco. Paul Wanson. Ah? 今日咧就應節啦，咁咧就美國就出招就制裁十一個呢個香港同中共嘅官員，咁就中國政府當然就猛烈反擊啦， 係冇辦法啦，咁啊一巴刮過嚟啊， 洛惠寧就話俾$100啊，Donald Trump 喎，佢冇資產嘅，嗱你想沒收資產，我俾$100你啦咁樣。 死啦！佢咁講完，咪個個都要即刻要show，究竟我有冇資產啊？美國？ 我覺得佢而家呢一班就應該冇嘅， 應該呢班冇啦。 呢班就我諗佢哋預咗會即 係好似通過水俾佢哋嘅啦。 keep 牌嚟嘅，知道係即係攞去送俾佢制裁嘅啦。 啊，咁所以阿湯大狀即刻買啲樓咧，我諗錢都拎走咗啦。 我覺得就係咩買樓啊？ 買咗樓啊！ 但係又冇制裁佢喎，葉樓都冇喎。 嗰陣時候驚嘛，嗰陣時候未定個名單啊嘛。 啊，咁但係就而家就林鄭就個仔好似喺美國喎。 係，咁不過人哋外國啊，罪不及家人嘅應該係嘛？ 但唔係喎，如果係根據呢個嘅跟住即係喺。最近過嗰條嘅法例咧，嗰、那個封殺同埋制裁係罪及家人嘅喎。 可以罪及家人，到咩人先？到太太啫係嘛？仔女唔知道唔到咧？ 唔知啦，真係。咁如果喺哈佛讀書用唔到美金都幾好笑，或者冇 credit card 嘅話都唔知點搞啦。 佢哋好多人啲仔女啊，咁啊， 咁點解唔翻北大咧？既然點可能擺個特首、地區首長嘅仔喺美帝嘅呢個學府裏邊咧？ 咁一路講，習近平個女都唔知喺美國，係咪喺美國喎？因為最近啲人傳都話佢去咗美國，我都仲係因為化名去咗喎，咁冇人知呢啲嘢係咪 啊？咁今日主要就係回顧呢個中美關係。係。咁睇前啲， 推遠啲睇啊。咁先好，咁先有個中觀去睇歷史。 係啦，遠啲啦，因為好多小粉紅又好，或者香港嘅愛國人士一路有個錯覺啊，就是、由八國聯軍啊，或者鴉片戰爭1841年講起，就將西方籠統咧就係歸納為帝國主義同埋呢個嘅 殖民主義，就瓜分中國的利益和咧呢個領土，然後咧就去將嗰啲嘅即係租界啊，咁咧就簽訂不平等條約，咁每次鬧美國佬嗰陣時咧，都係用嗰套台詞嘅喎，即係鴉片啊、八國聯軍啊、呢個租界啊、不平等條約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啊咁。咁美國最近就開始反擊啦。舊年我睇彭斯副總統喺 Huston Institute 嘅一篇演說，佢就話其實喂大佬，美國人冇欠你嘅喎。點解咧？就係喺西方帝國主義東來喺亞洲殖民嗰陣時咧，實際上大家可能就以為美國等於德國、俄羅斯、呢個法國或者英國， 總之紅蘇綠眼 係啦，鬼佬啊，紅蘇綠眼鬼佬。 佢你哋法文德文佢都唔知道你講乜。 咁一定就係嚟中國即係掠奪呢、這個，即係利用我哋嘅呢個大清帝國嘅衰弱，就掠奪利益。 或者嚟傳你嘅鬼佬神嚇。 咁但係美國咧，我覺得與大家香港人都要分清楚睇喎。實際上喺咁多個西方國家嚟講咧。美國在晚清做的事呢，對中國的傷害是最少的。首先你要明白美國立國的歷史不是很長 的。而且美國根本的外交政策根本是跟整個歐洲 西方 很不同 的。跟歐洲很不同的。 我說你十六、十七世紀，大家知道呢，當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 這些海上霸權。 海上霸權來到征服很多地方，你知道一早就已經很多殖民地，是不是？ 印尼啊，相對台灣啊，台荷蘭人去到。 都是这樣的，咁直至十九世即係英國，咁但係當然都唔止英國啦。咁當然呢個發現到就有一個佢中國係咪啊？ 商業嘅擴張 係啦，將佢咁中國又唔係完全係一個殖民地，佢叫半殖民地係咪啊？嚟到只係開，即係佢唔同印度，印度嘅地方直情好似菲律賓啊、荷蘭嘅直情係佔領咗你嘅地方，直情有個政府喺度。咁中國佢就唔係，佢就要打開你個即係從商之門。咁人咧，佢就要有啲地方俾佢 通商港啦， 通商港啦，咁 就 treaty port 啦，即係話喺啲條約裏邊開放某一啲港口啦。但係佢真正 市場啦嚇， 各樣嘅其實香港島啫嘛， 係得香港島，因為咁你打仗同埋呢個日本就台灣啦，唔計啦嚇。咁你同埋咧有治外法權係嘛，即係講埋嗰啲嘢咁啫。咁同埋佢後來就係同佢經營海關啫，嗰類咁嘅嘢。 但係嗰啲係得到清政府嘅， 嗰陣得我同意啊，你唔識搞嘛。 譬如你黑德。或者李泰國呢啲去服務清政府嘅呢個即係總理衙門，即係外交部啦，或者係海關咧，其實係清政府請佢哋。 冇錯，嚇嚇。同埋傳教士咧，即係傳教咧，一路一傾就要就其中一個議題嚟嘅，俾唔俾啲傳教士入？咁啲人嗰陣時亦都有好多規矩，就俾佢住喺邊度？咁傳教士要做咩嘢？教育、醫療咁樣都係好清楚嘅。 美國人咧，我覺得就同。歐洲的國家有些分別是什麼呢？他比較重視的反而是傳教，因為當時呢美國是一個新教的國家，就跟歐洲的一些傳統天主教國家很不同，新教國家呢就也都很重視即跟天主教的競爭，所以美國來中國的呢最多其實是傳教士， 沒錯沒錯。 比如南方浸信會、美南浸信會，其實影響到香港的，現在我譬如北角有間叫顯理中學，咁呢個何顯理女士係咩呢？其實就係浸信會嚟傳教，就搞咩咧？女子教育，第一代喺廣州 嗰陣時搞 女子教育， 平權啦， 係啦， 最早嘅已經 喺十九世紀初鴉片戰爭冇耐已經係嚟呢個中國搞呢個女子教育，咁當然佢好早死啦，咁為咗紀念佢就喺香港，即係本來喺廣州嘅，後屘搬咗嚟香港顯理中學。 冇錯，其實大家熟即係稍微認識美國歷史都知道咧。其實美國十九世紀咧，就係其實即內部佢即係成個 佢建國嘅階段， 因為佢頭頭佢成立嗰個美國聯邦嘅時候咧，得十幾個州啫嘛。 係啊，佢建國嘅階段。 咁佢其實嗰段時候咧，就係需要佢第一樣嘢有一個叫 Monroe Doctrine， 中文叫咩啊 ？Monroe 就係個 President Monroe。 門羅主義啊！ 門羅主義就係話咧，喂，西歐歐洲嚟美洲，包括埋南美洲殖民地嘅政策。到此為止， 因為 你唔好再嚟啦嚇。 其實都係歐洲殖民主義者嘅受害者嚟噶嘛。 係啊，佢俾英國佬蝦嘛。 佢俾英國佬蝦嘛。 咁所以佢有第二次嘅獨立戰爭嘛。1812年就英國佬又恰又同英國佬嘈，咁又打咗一場。好啦，咁跟住嚟咧，其實你如果你喺美國住嘅，你知道咧，你去加州點解嗰啲地方名行文咁怪嘅西班牙文 啊？係聖豪西啊， 係啊，聖豪西啊，聖咩啊咁啊？咁其實咧就係其實根本嗰陣時屬於墨西哥嘅。OK， 買翻嚟㗎。 唔係，總之墨西哥管啦， 美墨戰爭，咁搶翻翻嚟好似。 咁後來咧就係嗱 ，Florida 咧 就屬於呢個西班牙嘅。 嗯 ，Florida 屬於西班牙嘅。咁人咧，另外有好多州咩 New Mexico 啊等等嘅嘢咧，係好即係全部係唔係西班牙咧，就係 Mexico 就墨西哥嘅咁樣。咁足之搞大輪，即係又有戰爭又傾訴咁樣啦。足之就納入翻去，即係獨立翻。 嗱，跟住冇耐就係南北戰爭啦嘛，因為你中國太平天國。內戰嗰陣時候，美國係打緊南北戰爭，同一時間， 所以根本美國係冇時候係對外嘅，即係好似你所講嘅擴展嗰陣 時候，即係佢 內部未搞掂， 係啦，即係鴉片戰爭之後，鴉片戰爭嗰陣時候，美國就搞緊南北戰爭，根本上佢得鬼閒走嚟亞洲嚟殖民咧， 係啦，咁嗰陣時候佢就最驚話你啲歐洲嗰啲帝國主義，你唔好嚟搞我，嗱我啱同英國打完啦，啱就咁嗰陣時候美國仲想自己，佢唯一想擴張去加拿大。即係呢個灰不黑咁，但係英國又唔俾咁啊，足之打咗場仗，1812年打咗三年就冇乜結果，翻去原地踏步原本嘅邊界，跟住美國就內部啦，咁啊一路咁啊拼下咁啊整咗一個南部嘅聯邦，咁就係德薩斯州啊，跟住德薩斯州嗰陣就獨立咗，慢慢地跟住成為一個聯邦，咁啊同埋Florida 啊、Arizona、New Mexico 咁成扎，咁啊加州。最緊要加州， 加州係 係啦咁樣，咁一個南北咁慢慢就成咗聯邦。後來就因為嗰個奴隸嘅制度，咁再加上咧南部嘅聯邦想獨立，想都獨立於即係同佢分開，即係所謂叫分離咁啊。於是乎就打一場仗，根本係由頭至尾就唔得閒嘅。咁搞掂之後咧，跟住咩咧就大開發 西部大開發。 咁唯一一樣嘢同對中國比較大影響嘅咧，就佢係好多移民去早期，我唔知佢啲賣豬仔去咩嘢咧，就起鐵路嘅，即係19世紀 好多係經香港去嘅，而家 好多經香港係嘛？ 因為香港開放冇耐已經係成為即係對歐洲嘅一個或者對北美洲嘅一個航運中心。 咁你知道中國人就好淒涼嘅，即係有地方走就走啦， 去加州掘金啦。 咁佢總之有餐食嘅，同佢去咁啊，總之就有地方瞓有餐食，食得飽唔餓死。於是乎咧就哇拖男帶女啲細路仔好細個都去咁啊！ 亦都有一個原因就係喺鴉片戰爭，即係喺乾隆之後咧，中國嘅人口增長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唔夠糧食嘅。 係啦， 咁所以喺廣東福建咧，嗱福建就落去 菲律賓啦、 東南亞啦，好多係係泰國啊、菲律賓啊、馬來亞咁樣。 嗯， 咁啊好多福建人去開石礦啦，喺馬來亞好慘嘅其實，即係喺太平嗰啲地方，做石礦工人露天咁樣開礦。咁啊，收尾發一笪嘅有啲，咁有部分就去再遠啲啦，譬如台山人咧，廣東嘅台山人就喺台山嚟香港，喺香港就坐豬仔船，就去北美洲，咁有啲去古巴啦， 其實咧， 有啲去秘魯添， 大部分係凄慘， 係啊，慘嘅， 所以中國人啊，係講話咩苛政猛於虎， 其實佢係 真係好慘嘅， 係冇得食嘅， 係冇得食。你諗下太平天国死咗成千萬人， 係啊，成個經濟咁凋零。 係啊，咁佢只要你去到嗰度有得食，咁嗰陣時候咧啲人多到咧就起鐵路啦，同佢咁樣啦。咁其實加拿大都好多人去到 加拿大起鐵路啦，都係靠中國嘅苦工。 咁最慘咧，跟住到接近到嗰個十九世紀末嘅時候咧，咁佢哋因為中國人多同埋啲人工低， 排華法案開始有， 於是就排華法案，就唔俾佢入籍。O.K. 唔俾佢住咗幾年都唔俾入籍， 唔俾佢入籍，同埋咧就係做嗰啲最好低下嘅工作，同埋完全係當佢半奴隸式咁嘅身份。咁所以咧後來加拿大足知道，你知道咧喺十幾二十年前咪有個運動，就係個 head， 即係嗰陣時咧仲要納税啊！你留喺度仲要叫 head tax 人頭税，你生活得到仲要納税，所以根本好慘。 政府就有道歉㗎，好似 咁啊！加拿大政府就道歉，但係記住啊，中國政府係反對。 點解？ 嚇！佢覺得唔好搞咁多嘢。 唔係，人哋面對正面面對歷史，你都反對。 佢話即係總之咧，喺中共駐即係中國駐加拿大啊裏邊嘅領事館，加埋佢影響到嘅人，全部係唔贊成搞呢個人頭税，即係為人頭税 呢件事道歉， 嚟到追討賠償道歉， 同埋排華法案嘛。 係啦係啦，咁足之就嗰個成功嗰個黨自由黨就係成功咗，咁就出嚟。即係成功咗出嚟道歉，代表加拿大政府，咁啊中國政府領事館先收聲 ，OK， 咁啊係好離譜，咁啊佢係唔係賠好多錢啫，賠俾個後裔唔知20,000加幣，然後就道歉咁樣，即係然後起碑咁樣，咁嗰時候咧其實美國仲未做㗎，其實美國遲早都會做嘅呢樣嘢都，咁就係好多嗰啲賣豬仔嗰啲人咧就係啲幾慘啊，即係有幾十年係。 一個即係喺壓迫俾歧視啊！咁所以美國你唔好以為嗰陣時候都係唔係幾開，完全唔係一個開明嘅政府嚟嘅。 但你要翻翻去嗰個背景啊嘛，佢唔係淨係黃種人啦，黑人都係啦，當然係，即係好多奴隸去到美國嘅非裔嘅非洲裔嘅即係黑人。 嗯。 咁、 嗯、 但係你要翻翻去十九世紀嗰個背景啊嘛，你唔可以用今日嗰個平等權利去睇。但係我話相對噶嘛，所有嘅嘢都係美國相對於其他西方列強係咪特別邪惡咧？絕對唔係。 咁你總之你啲人個個都仲走去。 係啦， 啲僆仔仲抌落只船度就走咗去美國生活，咁你唔好佢跟住廿十幾年就寄美金翻嚟啦。 同埋好多你知唔知啊？唐山 寄美金翻嚟啦，你講咩啫？你冇 唐山啊？點解咁多個開平啊、赤坎鎮嗰啲碉樓咧？ 係 係係，即係起到個堡壘咁啊！上邊係西式嘅喎， 係 因為嗰啲係金山白，就睇到美國嗰啲建築，然後咧就捱咗幾廿年，翻鄉下娶老婆，就跟住張明信片就起樓啊，自己翻。 冇錯，總之咧，全世界。唔好理佢東南亞，唔好理佢去到邊度，去美洲都好。中國人去到，你俾啖俾地方佢住，俾地方佢食，政府唔搞佢，唔搞佢咧，佢就慢慢地佢自己安頓，佢就揾食，跟住佢可以發達。因為點解咧？佢可以做，可以瞓六個鐘頭，其他時候全部做嘢。 我有一年 前仆後居，乜嘢都賣得任何嘢拍門，佢即刻同你做生意。即刻開門俾你，你買你買兩毫子嘢，佢即刻賣俾你。 我有一年 你明唔明啊？咁樣嘅， 去馬來西亞太平啊，即係而家已經係一個即係一個小鎮， 嗯， 就係最早嘅中國礦工去嗰度，露天開石礦，馬來西亞產石噶嘛，但係咧係要喺啲河嗰度咧係要即係暴曬咁樣開礦嘅， 嗯， 咁就發展出一個鎮出嚟，其實，即係嗰啲因為嘅華工嚟到。咁咧就成個過程係好艱辛，大部分客家人嚟，即係廣東嘅客家人。咁咧就，但係佢哋最後尾到做完一輪苦工之後咧，就揾到錢嘅喎。跟住就開鋪頭啦，開始做客棧啊，飲食業啊，做一啲嘅運一啲嘢嚟去馬來西亞賣啊，喺馬來西亞做碳，燒完碳運翻去大陸啊咁樣。嗱，咁你睇到慢慢就發達嘅啦，開始。 冇錯啊， 綠油啊，廣大綠油同綠油咪就係。做石礦咯， 好多嚟咁樣。咁我哋香港都唔少啦，唔識字嘅就咁嚟到咁樣。咁當然咧，大部分咁發達嘅人梗係少數啦。但係大部分人起碼平穩嘅生活啊，即係唔使餓，唔使餓死，唔使俾人蝦，唔使打仗，唔使內戰，係咪啊？好啦，跟住咧，佢就起碼佢呢代食飽咧，就下一代就供佢讀書。個個知道讀書緊要， 啊，知道。 所以死都去供佢讀書，跟住話唔緊要嚇，你可以你讀咗書，你去邊啊？咁所以咧就當埋條底褲咧，送個仔去留學。 同埋你要比較就 中國人係咁樣嘅， 如果唔走留喺中國，你諗下經歷太平天国咁慘酷、咁慘殘忍嘅戰爭，大佬死成幾千萬人，係匪嚟搶完就兵嚟搶，係乜？你唔好話命食啊，命都冇啊！其實根本 係咁，你最慘就係四九年走唔走個決定已經天堂與地獄之分啦嘛！呢個已經講咗好多次啦。好啦，講翻美國咧，美國咧就係最早嗰陣時候係一七幾年第一隻船嚟，叫做咩中國皇后號啊嘛。咁啊，開始就係咪叫佢 Empress of China 啊嘛？嗰隻船嚟，咁跟住後來就好似俾佢喺澳門住咩嘢？咁第一個領事嚟就好似後來簽咗個叫望下條約， 中美望下條約。 咁就 好似喺馬國廟簽㗎係嘛？ 啊， 澳門啊？ 哦，應該係啦。咁就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好有限嘅，即係俾好似美同第啲國家看齊嘅。即係又可以俾你做生誒， 即 係 人哋有個權益，利益均沾啊，所謂 又可以咩嘢？咁啊最咁後來足之就係鴉片戰爭啊嘛咁啊，咁啊美國都有有冇參與啊？第二次都冇。咁但係咧就美國開始有領事嚟喎，咁就咁啊第一個領事佢叫做 Shaw 啊咩我唔記得咗，但係第二有一個領事係比較特別嘅，今日同大家介紹下咧。普安臣啊 ，Burlingame 林肯委任嘅 呢個 第十三任駐華大使。 係啦，咁佢咧就喺美呢個第二次嗰個戰爭嗰個天津條約之後咧，咁佢由1862年開始做咗幾年。咁呢個英文都幾叻嘅，即係佢嚟去到中文叻啦，又識得咩嘢啦。咁做到1868年咧，就退休翻美國。咁中國清政府咧就搲住唔俾佢走。 佢喺總理衙門歡送佢。 歡送佢，然後跟住留低佢，不如你同我打工啦。 嗱，其實有原因嘅， 好過癮啊！ 有原因嘅，因為總理衙門嘅清朝嘅大臣睇到咧，美國嘅外交政策係可以制衡到其他西方國家，因為佢講明我唔要嗰啲嘅 啲啲特權、自外法權啊呢啲咁嘅嘢，亦都唔贊成呢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啊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喂，同蒲安神講，因為當時滿清都知道要同世界打交道啦， 開始要啦嚇， 但係又冇咁嘅人才。 唔係最慘就咁樣，你嗌人嚟就要你，如果見到個皇帝又要你跪，又要你咩嘢係嘛？咁咧就諸多規矩。咁好啦，你去人哋嗰度點樣咧？你係咪要跪人哋咧？ 翻嚟俾人篤背脊嘛？ 咁你又麻煩啦嘛？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嘢咧，語文又唔掂，同埋咧又唔識人哋外國嘅規矩禮儀。我講句最有興趣的人哋拎啲嘢俾佢玩啊，俾個鐘啊， 俾個鐘啊，俾個天文嗰啲儀器啊， 俾啲槍，俾手槍。 上咗年就會喐啊，嗰啲咁嘅嘢。 中意玩嗰啲嘢，咁誒對人哋 嘅 制度， 考啊， 係啊，對人哋嘅制度，對人哋嘅文化完全冇興趣。講到鬼佬咧，就又怕又驚又煩。又煩，個 心咪睇唔起佢， 睇唔起，總之佢覺得煩，但係唔理又唔得，咁啊最好啦，哎，揾一個鬼佬，呢個鬼佬識講中文， 就外判咗中國嘅外交佢， 竟然二品官 嚇，蒲安神， 二品官好緊要， 中國使團代表， 係啦，咁於是乎就第一次就代帶中國嘅使團，就同埋一班留學生，嗰陣時有一個容，一個叫容 宏， 容宏啊，就係第一批， 晚清留美幼童， 28個去美國。咁就佢就第一批。 詹天佑都係個廣東人， 係咪啊？嗰陣時候係嘛？ 詹天佑都係留美有 同。咁啊，估唔到呢個蒲安神幾叻喎，可以轉咗老闆去到咧，咁佢又傾得幾好喎，同美國政府。咁啊，第一次就歷史上高華咧，係能夠有尊嚴地 平等 嘅傾，個國家有一個平等嘅條約。咁就係當然美國佬根本都冇興趣。 嗯。 咁佢就嗌佢嗱，第一就放棄治外法權，第二就唔好。即係殖民化嘅地方，你可以讀出嚟。 哦，佢有啲理想嘅，其實 係好過癮嘅。 因為蒲安神嗱，大家對美國嗰個嘅外交好多時係咩咧？就因為佢哋對於嗰個，即係我就係話成個概念唔理性嘅，即係將佢捆埋一嚿啊，成個西方就冇辦法去分辨。所以美國人嗰個怨憤到而家由彭斯嘅演說一路講話，喂大佬，我冇欠你中國人嘅喎，咁樣咧係有原因嘅，其實。咁咧就講呢個蒲安神就去到美國蒲安神使團啊，就1868年6月2日就去到呢個美國接受呢個美國總統約翰遜喺華盛頓接受咗中國第一封國書，當時大清帝國寫俾美國嘅國書，咁咧就亦都係咧就蒲安神就以中國代表團嘅身份發表演說喎，咁就強調中國係歡迎美國嘅商人同埋傳教士。去嗰度投資同埋嗰度傳教，係啦， 轉咗老闆。 而各國應該對中國保持一個明智嘅態度係咩咧？就係我希望中國嘅自主應該得到維持，我希望佢嘅獨立應該得到保存，我希望佢哋獲得平等。咁樣嘅話咧，就能夠以平等嘅特權俾一切嘅國家。咁所以就簽訂咗中國近代史上邊第一個平等條約，就係叫做《中美逐爭條約》，史稱蒲安神條約。 係好嘢， 係啊， 好嘢嚇。 咁但係佢係美國人嚟嘅喎，其實 美國人嚟嘅，叫 Burlingame， 係啦 ，Burling。 咁呢條條約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承認中國係一個平等嘅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嘅要求。 嗯， 規定大清國與大美國設立人民互相來往、遊歷、貿易、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嗱，你而家睇翻今日，即係1868年。係嘛？即係19世紀嘅產物，19世紀中，2020年望翻轉頭，你係咪覺得即係好唏噓啊？真係係嘛？ 嗱，但係蒲安神跟住到歐洲咧，就冇咁成功，但係相對都唔係話太差。歐洲都因為美國簽咗先啊嘛， 係跟住就去英國， 但 係 佢 係 去邊度死咗咧？ 去普魯士， 去唔係去到蘇聯死 喺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就俾阿大帝嗰個亞歷山大帝咩 Peter the Great， 亞歷山大帝， 亞歷山大帝， 亞歷山大二世， 丙佢咁就喺嗰度佢就， 因為俄羅斯就正正係要領土利益啊嘛， 係啊係啊係， 所以同沙俄政府會談嗰陣時咧， 極之不快。 本來其中一個最重要就係傾中俄領土糾紛啊嘛，到江澤民年代咪俾 Q 曬俄羅斯咯， 唔使傾，翻埋呢個美國佬， 安神係幫中國大清政府向俄羅斯爭取翻，佢哋霸咗個中國領土啊，係死埋添啊，跟住喺聖彼得堡， 係啊，俾人俾個大帝丙到啊，咁就於是喺嗰度就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傳奇性嘅人物啦，即係可以 嗱，佢而家正記載就係咁寫嘅，其實喺聖彼得堡1870年就2月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喺聖彼得堡接見蒲安神使團。當時因為俄國同英國喺亞洲呢個叫做大博弈啊嘛，喺度爭霸。咁就同美國嘅關係，俄羅斯係比較好嘅嗰陣時，因為佢要制衡英國。咁就同佢傾。 但在會談裏面呢，這個沙皇呢就竭力迴避中俄領土糾紛的實質內容。蒲安臣呢就很焦慮，就想就說中國毗連的陸地成數千里，如果稍有差池他就失顏於中國，即是回到清朝的時候他覺得沒面子， 即是失職， 是的，是的，就亦都如果說錯話亦都令到俄人恥笑於俄人，即是說亦都在俄羅斯面前失，即是這個沒面 子，壓力太大 了，是的。第二天見面見完沙皇之後就肺炎病倒了，跟住二月二十三日，二月一日見沙皇，蒲安臣二月二十三日就在聖彼得堡離世，就五十歲已經走了。 Okay. 就竭力為中國爭取權益的竟然是美國人。好了，就清朝很有趣，清政府為了表揚這個蒲安臣駐華公使為國效力，竭力維護中國主權領土完整，授予一品官帶，還有給錢一萬兩付恤金，給一萬兩這樣，咁就遺體喺俄羅斯送翻去美國，咁喺呢個波士頓最著名嘅 Faneuil Hall， 而家仲喺度嘅，其實舉行咗隆重嘅遺體告別儀式。 同埋有個城市叫 Birmingham 喺咩㗎？喺 加州， 喺加州嚟嘅，仲有個城市唔係好大啦啊。 係啊，有啊有啊，蒲安臣啊喺今日嘅加州喺呢、這個舊金山附近，咁咧就有個叫 Birmingham， 1909年係一個華人聚居嘅地方嚟嘅，其實。美國著名的作家呢、這個馬克吐温就為蒲安臣逝世寫下呢個悼詞。咁就話佢係一個偉大嘅世界公民。咁第二樣美國人做嘅嘢，除咗傳教係咩咧？就係、對中國影響好曾經好深遠嘅，就係、喺教育裏邊嗰個影響。八國聯軍之後，就簽訂呢個辛丑和約。辛丑和約咧就賠巨額嘅賠款啦，你知道。 五萬萬兩， 係 好犀利 啊！係即係成個中國都冇曬錢嘅啦，其實咁啊，大家代代平安啦咁。 美國拎翻出嚟， 美國佬就將庚子賠款攞翻出嚟，就組就變成係一個嘅獎學金，就係、送中國嘅學生去美國留學， 同埋燕京大學係咪？ 然後係啦，就係、當時嘅即係今日嘅北京大學啦。 唔係今日嘅清華， 北京大學係啊，北京大學 唔係清華咩？ 清華係庚款成立。但是呢、就即用庚子賠款成立的、但是燕京大學呢就是他也都是呢就收尾之後另外一個駐華大使就是在燕京大學裏面做校長嘛， 司徒 雷登了、就是 okay、在蒲安臣之後也都是跟中國的近代的命運、就是黏在一起的，就是在杭州傳教士出生的第二代、就是司徒雷登、就是爸爸就是在杭州傳教的、也都是浸信會的傳教士。 其實呢美國佬呢都幫中國不少的，即是先說呢就是一戰之後 威爾遜， 威爾遜的提出十四點啦、但是 在巴黎和會呢就 冇人騷佢， 即係唔係好成功啦。咁中國都覺得，即係都留學嗰啲中國嘅代表覺得咧，亦都得唔到咩回應，即係想攞翻山東嗰、那個膠州灣嘅主權。咁啊，搞到五四運動啦。 嗱，五四運動之前咧、你睇中國嘅近代史，你睇到、中國當時嘅人咧係對美國係另眼相看嘅，因為威爾遜提出嘅和平主張裏邊包括就係放棄殖民地，同埋殖民地獨立。所以呢就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就是、突然間有一個人出來主持正義， 但是對巴黎和會之後、 但是列強當然不睬他啦， 就比較失望。但是呢根據記載到22年好像在美國推動之下呢就足之就好像放棄了、這個、日本對 膠州灣的、德國原本德國在山東的利益 是的是 的，就逼日本還翻嗰個山東利益出嚟， 咁但係好似都俾咗幾多錢啊？中國政府嗰陣時啲喎， 即係當然用錢搞掂， 用錢搞掂嘅，但係都係美國推動之下咧，係足之就攞翻嗰個租借地，咁就直至到二戰嘅時候咧，美國同中國關係 共同作戰添啦，直情係 係啦，咁呢個就好密切，咁呢個就講翻咧，其實美國一路咧到這個二十世紀之後咧，即係1900年之後咧。開始一段時候咧，都係採取一個不干預政策，佢只係支援而不干預。除咗一戰嗰啲好後期先加入嘅，係咪？咁啊， 因為美國一路都有個孤立主義嘅傳統嘅。 係。咁所以佢就係話咧，嗱，我最多支援。咁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係偷襲珍珠港咁樣，咁佢亦都係冇辦法唔宣戰啦。 佢當初就通過咩咧？譬如對蘇聯租借法案，咁就借即係俾啲武器佢啦。 咁啊，中國就派遣呢個志願軍啦，即係呢個飛虎隊啦。 嗯， 當時陳立德組織嘅一啲嘅即係空軍咧，就係去飛越呢個喜馬拉雅山，將啲物資就運過嚟中國啦。因為當時遷到去重慶啦嘛，已經即係對日抗戰已經去到最艱難嘅時候。 嗯， 其實喺最艱難嘅時候，幫中國人打呢個抗戰嘅咧，其實係美國。 嗯。 咁當然， 不如翻嚟講，一陣間轉頭翻嚟再講，因為呢一節係可能，即係呢一部分可能要講下半節。 我哋先休息一陣。